然这个虚，这个灵虚成也是分析分到最后变成虚空，那么虚空一定能还原变成色相。虚空如果能变成色相，虚空无量无边，它尽管变成一切色相。为什么今天虚空它不能变成色相呢？凡夫外道啊，前面说过他不通达色性啊，只是在色相上去寻求，所以纵然达到最后，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啊，不能把这个事实的真相找到，是道理的事。如果以理来论之，色与空啊，可以合而不可以分析啊？为什么呢？色可以分析，空怎么能分析呢？空怎么个分法呢？小乘人就是用古印度外道这个方法，细色入空，这个方法就笨了。你像大乘法常讲当体即空，它不是分析啊，当体即空，这个当然是比这个分析空啊要来的高明的太多了啊。佛在经上常讲，本经前面讲过，观相远望啊，无可知尘，观性为圆真，微妙觉明。这个四句话我们应当把它记住啊！啊，就是说的《楞严经》上说的啊，与起心论、与《华严经》里面说的都是重要的原理啊。那么像这个境界呢，都是佛与大菩萨亲证的境界啊，所谓是诸法实相啊。那么像这个我们在这个十四讲里面给诸位说的啊，讲一切法的总相别相，这些话呢都是说的总相啊。虽然我们不容易理解啊，即使是理解也是含糊笼统，没有深究其理呀。所以你自己不能入这个境界啊。这种理解有什么用处？没用处啊，就是解得不够深，解得不够圆啊。相既然是妄，妄就不是真的这个道理，我们一下领悟不了。我们再举一个比喻来说啊，比喻与这段事当然有相当的距离，但是我们可以从比喻里面呢得到一个方法啊。譬如做梦啊，你们诸位都做过梦啊，去做梦啊，我梦里面有没有色相呢？ 梦里头也有色相。好，你在梦中分析你这个色相啊，你把它从牛毛城、羊毛城、兔毛城一直分到这个灵虚城，那么你想想到灵虚城时，哦，这个色相是空的。我们现在啊干这个事情啊，就像梦中分析色相啊一样的情形啊，啊，一样的愚笨啊，啊，好像是个仿佛，不是事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色相本来就是空空性，本来空嘛，本来就没有。本来就没有啊，现在变成这些东西了，变成为有了。这个有，佛菩萨知道，叫幻有，叫妙有，有而非有，有即是空。啊，我们这个大毛病，不晓得这个有是幻有。不晓得有是妙有，认为这个有是实有，毛病发生在这个地方啊，认为是实在有，不知道它是假有啊。啊，虽然我们常常读经。啊，也常在研究佛法，常常听说这个有是假有，色是幻色。那么你想想，我们为什么还不能够超越五蕴呢？还被五蕴范围住了。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所晓得这一点，听别人说的，不是自己的境界。如果是自己的境界，当然就超越五蕴了。啊，像《心经》里面讲的了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度一切苦厄，超越了。这不是自己境界啊，我们今天在经上只听说佛讲的观相圆妄，观性圆真，听说啊，如果要晓得这个相是妄的了，真正到这个境界了，你在这个相里面决定没有取舍，取妄的嘛。啊，可以有分别，不会执着，没有取舍，这一定的道理。啊，那么我们在一些相上啊，还有得失取舍，还有种种执着，在哪里知道这个相是虚妄的？啊，不达相妄，就不能够证得性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性真跟相妄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我们要想证得真性，大妄就证真啊，证妄原本不二啊。 八戒颂里面有几句话说的也非常之好啊，他说若人于是真空里啊，假如有一个人你要想认识真空离体，身内真如幻变外啊，啊，我们本身以内自己的真如本性啊，是尽虚空变法界的。你要把它看到，哎，真如本性在哪里？在我身体里面，也坏了。啊，这句话我想应当不难懂，啊，因为这个经文一开端，起初真心，十方显见。已经将这个道理显露无遗了。情与无情共一体，处处皆通真法界，一切有情众生本性呢，我们叫它做佛性；一切无情的众生啊，我们今天所谓是植物、矿物，乃至于虚空啊，它的本性呢，我们叫它做法性。法性与佛性是一个性。不是二心啊，心就是本体呀。最觉悟的人晓得自己跟整个虚空法界是一体，不是二体呀。啊，你也既然晓得是一体了，你怎么会有斗争？你怎么会有分别？你要有分别有斗争，岂不是你自己跟你自己过不去吗？啊，你要想修行成佛，要想觉悟啊，你还给一些众生分别啊增值，你这一生就别想开悟了啊，不要想成就啊，你看自己又想觉悟又想成就，所作所为呀，全是障碍了自己，不是别人障碍，是你自家在做障碍。啊，别人障碍不了啊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你对于这个真正这个自理的真实相一无所知啊。啊，你的所修所行，那不叫盲修瞎练，又叫做什么？所以严格地讲，如果不晓得情与无情同一体啊，华严里面所讲的情与无情同源同质啊，啊，你要不晓得这个道理，不知道性相一如啊，不知道啊，这个万法一体，你的修行就有障碍。这个意思是在讲，这是七大的要旨啊。那么经里面讲的真空，就是说一如之体。所说的七大，就是这个体所现的作用 有体，体当然起作用。那它起的作用呢，就是气大。所以到后面七大文里面都告诉我们，寻业发现。啊，七大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是寻业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所以这个用叫做业用。啊，就是业如之体的业用。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体用不二，所以佛说法总是相依互举，不离妙性。经上才讲一一借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！啊，你要见性在哪里见？相就是性，性就是相。啊，那么你晓得性是没有相的，相既然是有性，就是性了。那么相即非相。色即是空啊，啊，你能够见到色即是空了，就见性了，就见色性了。啊，你在色里头见不到空的时候，你没有见性了。你为什么不见性？你着相。啊，你在一切相里头有分别，有执着。所以你见不到色即是空。如果你在这个相里头毫无执着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的时候，色即是空啊，色空不二啊。这一段呢就是讲的这个意思。我们再看底下经文啊，那么佛又叫着阿难给他说啊，阿难，若此灵虚，气沉虚空，当知虚空畜生色相啊。那么这就世间人的看法啊，就凡夫外道的观点上啊来说，前面说是所谓的气色归空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讲从有分到无，那是若此灵虚啊，气沉虚空，从有到无啊。那么再还原呢，那就是既小成大，那就或空成色了。所以说当知虚空畜生色相，那总有还原的嘛。如今问也啊，前面我那个问题，由何何故畜生世间诸变化相？这是你问的。你说这个世间种种变化相啊，啊，是由于何何而有的？前面这个大前提已经摆到此地了。啊，你说何何而有？好，你现在看吧。如且观此一灵虚尘。一个灵虚尘用极虚空合合而有，不应灵虚合成灵虚。好了，我们说这句极为奇分啊， 把它分成七分，变成一个一个灵虚尘。啊，这个灵虚尘呢，这就是虚空了。就变成虚空。那么现在问你了，这一个灵虚尘是几个虚空做起来的？说明了色空的真谛了。这个里头的意思也有相当的深度。前面四句说明，气色到灵虚告一个段落。那么如果说再从啊分析灵虚，就是实空性啊，就是真实的空性。佛在此地啊，就难莫难准备了啊，给他个难题啊，叫他去做去啊。现在是更获几个灵虚，这个啊，或几个虚空啊，成为一个灵虚，一个这个灵虚尘。色可以分析啊，空怎么能分析？空既不能分析，底下这一句话说了。不应该灵虚合成灵虚啊，这个想不通啊。啊，没有说灵虚成在合成灵虚的道理啊。这个地方世尊意思完全是在用几个虚空，意思在这个地方，哎，用几个虚空合成一个灵虚。你要是说不能虚空不能够合成灵虚，那么这个色法就不能成立。你觉悟了吗？不能成立的是虚妄的呀。如果果然能获几个虚空成为灵虚，这个色法就真实了，那就不能叫观色圆妄了啊。前面讲的观相圆妄这句话讲不通了啊。如果诸位是会听的，你听到这一句就会有悟处，你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是什么啊，恍然大悟啊。哦，原来色界是空，是这么一种。佛在此这一句真是一段文的关键的所在。古人所说句眼呢，这一句里头有个眼呢，啊，点龙画睛呢，这就是眼睛啊，就在这一句上，把这一句佛的这个意思，就是诱导者阿难，希望他开悟。你看，把他诱到这个地方了，哈，用力给他点一点，看看能不能悟。啊，如果一下误入了，问题就没有了，后头就不要再讲了啊。莫难跟我们一样，没悟再说啊。 那么像这样就可以说是这个楞严经啊，每一段每一章啊都有这个最要紧的处，啊，换句话是一句话道破，啊，一句话叫你悟入，啊，所以像这样关键的句子我们要下来，啊，那么再说和合而有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明了，活活呢是要有数量，总是两个以上才能够活，才能够活啊！两个以上合而为一，三个以上合而为一啊！你比如说，我们说是这个水啊，水乳两样东西啊，合而为一。啊，或者我们是这个再加上咖啡，啊，这是三样东西，啊，那么再加上糖，四样东西合而为一，我们把它喝成饮料，啊，至少是两个以上啊，啊，这是合合的意思啊，所以佛在这里问的几个虚空啊。哦，和合成一个灵虚尘呢，啊，这一句话是点醒他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色是虚妄，不是真实的。啊，色实在是不生的。不生呐，灵虚才是不生呐。灵虚不生，由灵虚集的这个山河大地集的这个世界，那哪有生呢？啊，根本那个要是真正有生，真有，这个才是实有。根本的那个是假有，当然这个是假有，就不是真有。这个里头的确有很深很深的道理啊，要细心去体会。那么幕后这个两句，灵虚是色边际相，啊，所以说到了头了。是色的边际下，那么如果要合灵虚，那就变成合七个灵虚成一个极微之微，合七个极微之微成一个微尘，所以灵虚没有办法合成灵虚，啊，他在合的时候只能够说是由细在入粗了，啊，显这个粗，分析的时候是由粗入细，啊，合的时候是由细入粗。那么灵虚尘在下那没有根系，唯有虚空了，所以佛在此地这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是以虚破空，如果不合空，其实灵虚合成灵虚，由此可知虚空不能出 畜生色相，虚空无能合成一个临虚尘，虚空无生色相，色相本来是空寂的呀。底下经文说，有临虚尘细入空者，用几色相或成虚空呢？这是翻过来的。啊，叫他面面来观察，啊，仔细的去想想。如果要是空，虚空是因为细思而得的，而出而这个显现的话，那么色是空之因，虚空从哪里来？哦，色分析出来才有虚空。所以佛在此地就说了，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啊，这个理论要果然是一个事实的话，那么你分析临虚尘为实空性，那么这个虚空究竟是用几个啊，用极多的色相合成这样广大的虚空呢？虚空太广大了，到底是多少个临虚尘把它合成这个虚空相？若色或实，或色非空啊；若空或实，或空非色。色又可惜，空迎何过？也是叫莫难说出真理啊！这是佛看到莫难没有开悟啊，啊，既然没有开悟了，这得详细把这个事实真相分析给他听啊。但是分析给他听，诸位要晓得，他纵然是明白了，是别人的境界，不是自己的境界，必须要自己要悟入了，才是自己的境界啊。而佛法的教学，始终就是叫你自己要开悟。啊，你自己不开悟，汲取别人的东西，汲得再多，与自己真是毫不相干呐。啊，你说与自己能得一点好处，得一点什么好处呢？世间得一点名闻利养的好处。啊，与你断烦恼不相干，啊，与你了生死不相干，啊，与你正真如本性不相干，啊，那都要靠自己悟入，你才能做得到。所以自己不悟不行呐，啊，自己要求悟入，一定要从戒定慧上下功夫。那为什么要学戒？你应该懂得了。啊，唯一的是你心不定啊。你的烦恼，你的妄想 啊，就像那个煮开的水一样，啊，像那个风吹的这个水起的大波浪一样，起伏不定啊。这才叫你修戒。戒的目的无非是叫你把心定下来，啊，用这个方法，在大风大浪里面，啊，求自己的稳定，不被大风大浪所影响，这就是戒的功用啊！啊，所以说应戒在得定啊，啊，应定才能开慧啊，慧就是慧解，大彻大悟，悟如诸法实相。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啊。这个从若色或实，或色非空，我们下一次从这个地方讲起。